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陪跑、陪玩、陪学，陪伴式服务，你体验过吗？随着各种新兴业态的发展，不少年轻人喜欢上了陪伴式服务。近日，中国青年报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58.7%的受访青年体验过陪伴式服务，00后体验过的比例更高。数据显示，游戏陪玩、陪跑、陪健身和陪聊是受访青年体验过的比较多的陪伴式服务类型。陪伴式服务为何火了？如何明确陪伴式服务的内容和规范？陪伴式经济契合了怎样的社会心理？又将如何更好发展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的优质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劳动关系学院的张丽云教授。您好，张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楚昭辉研究员，欢迎您，楚老师。 你好，各位朋友好。 我们看到最近呢，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呢联合问卷网啊做了一项社会调查。调查的主体呢是1500多名的年轻人啊。那么这个调查的结果显示啊，有 58.7% 的受访的年轻人呢都体验过陪伴式服务。那什么是陪伴式服务呢？在媒体的语境当中啊，包含着陪跑健身、陪玩游戏、陪伴学习、陪伴聊天啊，甚至还有哄睡叫醒等等，这些呢都叫陪伴式服务。首先呢，想问问两位，现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啊，这个网络非常的发达，而且大家通过这个社交网络可以说是24小时都能够不间断的实时的联动啊，实时的互动。那么 Z 世代的年轻人，他们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为什么如此需要陪伴呢？楚老师您怎么看？ 我认为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减少了，或者是难以满足需求，那么他就通过这个在线的方式，通过网络的方式来满足这样一些需求，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也确实有一些商家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一些收益，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来创业，通过这种方式来社会上有一些人有的这个需求，两个方面可能是促使这个领域发展主要原因。 是的。那张老师啊，您是高校的教师啊，从您的角度来看，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如此需要陪伴呢？ 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呢，主要基于两点吧。第一点呢，就是青年人对自己的个人的这个生活质量是比较关注的，那么他对自己喜好的东西或者能够带给自己愉悦感的东西呢，他有条件有能力去实现的时候，他会去选择去实现它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他们的观点。第二个观点呢，我认为就是现在的这个资讯非常的发达，他们可以在很多的渠道上啊找到非常符合自己要求的陪伴人啊，所以呢双方之间的这个供需呢就非常容易实现对接啊，那么促成了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形式呢能够在实践中去进行。而且从现在反馈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收效大家双方啊相对来说双方都还是比较满意的啊，所以呢这种服务就变成了一种普适性的或者大家能够接受的这样一种服务模式。 是的。我们从中国青年报社的这份调查当中呢也看到了这样一个趋势。刚才说到了 58.7% 的受访青年体验过陪伴式服务。那么00后受访者他们体验的比例是更高的，有 65.1%。然后呢是90后 62%， 最后是80后 47.4%。那么年轻人为什么会选择陪伴式服务呢？他们又有哪些心里话呢？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正在读研的李毅在考研期间加入过一个陪伴学习的线上自习室，大家可以同时学习。他说，现在很多 APP 都有类似功能， 加入的人可以一起自习。李毅觉得如果是一个人学习会有压力或者学不进去，约同学同去自习室又很难凑时间，线上自习室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随时进入，大家在一起互相监督，学习会很安心投入。大学生李可在高三毕业那年接触了线上陪伴式服务，他在一款游戏软件上发现，除了可以进行线上趣味游戏，还可以进入语音房间，很多年轻人都在里面聊天。后来上了大学，李可有过睡不着或压力大的时候，就找了一些专门提供睡前聊天的服务，有公众号也有小程序，会有人在睡前给你讲故事，也可以聊天。李可说，有一次受了委屈，心情不好，就找了一个陪自己聊天的人。他说，他陪我说了很多话，安慰了我很久，第二天早上还叫我起床。我觉得他人很好，差不多连着一周都选择了他的服务，直到后来忙起来就没有再用过。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90后陆桃用过陪跑健身和陪伴音频节目，他说，可能我在使用这类服务时会更多的考虑实用性的需求，而不仅为了新奇体验或者打发时间。陆桃说，虽然很多音频节目都是提前录制好的，在收听时并不像直播那样可以实时互动，但是对于自己来说也能够起到陪伴作用。经常在结束了一周工作之后，窝在沙发里听着这些节目很放松，如果有聊到感兴趣的话题，比如对热点现象的分析或者影视剧的评论的，他也会听节目主播的观点，对自己也有启发。陆桃告诉中青报记者，像陪跑健身更加具有实用性了。陪跑员是朋友以前的健身教练，后来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很多学员觉得去健身房不方便，就会找教练陪着在户外跑步健身。嗯，是的，那刚刚呢我们是听到了中青报呢对一些使用过陪伴式服务的年轻人的一些采访，我们也听到了年轻人的心声。那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一组数据啊，就是00后啊，他们使用体验式陪伴的这个服务人数是最多的，其次呢是90后，最后呢是80后。那么两位怎么看啊数据呈现出来的群体差异呢？张老师。 我觉得就是说呢，可能不同年龄段的人啊，他生存的那个时代，或者说他这个从小长大的这个环境啊不同。第一个不同我认为是经济条件不一样啊，80年代的人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贫穷的啊，这个他对这个花钱去购买某种服务还是比较谨慎的哈。第二一个呢，他对网络啊，网络的这种兴起对他来说呢是成年之后才有的这样一个服务的类型啊，它相对来说哈、啊，它的接受度要更低一点。而00后就不一样，00后呢，他们出生的时候呢，这个时代已经是一个网络化的时代了。然后呢，再加上呢，他们成长的环境呢，是属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个阶段，所以呢，他们的这个经济能力也是相对较好的。那么他们的视野也非常开阔啊，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呢，他们对不同的新鲜事物接受的程度也会有所区别。所以这个数据恰好反映了不同年龄段的人他对这个新生事物的接受度的一个差别。 嗯，是的。那楚老师您怎么看啊这个数据呈现出来的00后90后和80后他们的群体差异呢？ 这主要还是不同年龄段的人他所处的这个时代，他的技术发展的水平。那么在这个90后或者80后呢，事实上他们那个时代还没有这样技术，还没有水平，然后这种需求呢也没有展现的这么充分。到00后呢，他的生活环境事实上很多就是一出生呢他可能就跟网络有关系了，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跟那个互联网有亲密的接触，这样一来呢他们可能更倾向于或者更依赖于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陪伴，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这就是这些孩子啊，他的情感现实的这种需求，现实满足他的情感呢到现实满足的这个方式发生变化。那么在80后呢，很多孩子呢他可能还有通过邻居啊，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获得自己的情感或者是满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一个是独生子女的政策，还有一个呢是更多的人就是我们城镇化的水平的提高了，更多的人住进了这个套房里面，而套房里面呢跟原来的这个居住环境是不一样的。原来的居住环境呢可能邻居之间呢经常有交往， 那么套房里面呢，很多是隔壁邻居啊，即便是隔壁住了很多年的，相互之间也没有任何一个交往。那么这样一来，他就是要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获得交往，而互联网的方式呢，通常是有相同兴趣的人交往比较便捷，同时也回避了一些现实当中人际交往当中的一些问题，比方像现实当中我们可能人与人之间交往要涉及到物质的，涉及到礼物的，涉及到这些东西。那么在互联网的时候呢，它这些可能就减省了。事实上呢，它也，在程序在以这个程序上是减省了，同时呢，也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这种信息干扰。那么它交往的可能点在哪里，它就主要聚焦到哪个点，而不是。没有筛选的把所有的信息都呈现给对方，这样一来的话呢，可能对一部分人想遮蔽一部分自己的信息，然后想有意的呈现自己的信息，也是一个更方便的方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不同年龄段呢，主要的是由于它不同时代技术条件熟练的状况来决定的。同时呢，又是这个不同年龄、不同年代这些未成年人的特点决定的。 嗯，是的，那所谓陪伴式服务呢，大致啊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呢可以叫做是助力型的陪伴服务，比如说陪着学习呀，陪着跑步啊，陪着健身啊，或者陪着游戏哈等等，它的陪伴性啊比较强，但是社交属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啊。那么还有一种呢，我们可以分为叫疗愈型的陪伴服务，比如说心情不好陪着聊天儿啊，睡前呢，哎。心情不好可以解解压、哄睡啊，甚至有叫醒的服务等等。它的目的呢，在于满足消费者精神交往上的需求。那么这一类它的社交属性相对来说就比较强一些。两位觉得助力型陪伴和疗愈型的陪伴啊，它能体现出年轻人的哪些心理特点和发展需求呢？张老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那个助力型的陪伴呢，可能市场更广泛。那么这种疗愈型的陪伴呢，市场呢可能相对比较狭窄。从前者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主要反映了年轻人的两个特征。第一个是求知欲，他们需要去陪伴，尤其是助力型的这种陪伴，主要反映的是他们心理上的一种求知欲望。而且这种求知欲望呢，不只是在心理，他们需要通过实践啊，他们的执行力很强，马上就可以去想办法去把它实现。啊，所以呢，他们在网上找到这样一种渠道，他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变现了。所以呢，这是他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特质。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认为呢，就是他们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或者说对个性的满足是有一个要求或者标准的啊。比如说可能七八十年代的人呢，他就比较隐忍啊，对自己个性的需求呢，往往被集体的这个需求呢给淹没掉了啊，但是呢，新生代的这些年轻人是非常注重个性化发展的，他们对自己个性方面的需求啊是很明确的，然后呢也不掩饰自己的个性，所以呢，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助力型的这种陪伴的需要一旦有了之后呢，他们就能够想要去实现啊，那么疗愈型的呢，我一定程度上讲，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呢。首先啊，疗愈型的人，他的这种陪伴需求呢，应该说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刚需啊，也就是说呢，他面临到了心理的焦虑或者压力，或者我们说的这种抑郁啊，那么这种压力呢，他无法通过个人的去排解掉，他也可能认为自己还达不到这种疾病的程度，不需要去医院挂号啊来去看病，所以呢，他们就需要啊有一个人呢。来去陪他啊，陪他的过程当中，就是释放他的这种情绪上的压力或者心理上的压力啊，能够缓释掉自己的这种不良感啊，就是这种，从而呢让自己能够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那么这种疗愈性的这种陪伴呢，对需求者来是刚需，但是其实对供方来讲啊，就是这种疗愈型的陪伴市场呢，提供服务的人来讲呢，他也需要他的专业。啊，如果仅仅是说单纯的啊去陪个聊天，可能达不到一个治愈的目的。 是的，那楚老师，您对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两种类型的这个陪伴啊，您认为它能体现出年轻人的哪些心理特点和需求呢？ 你所讲的这两种类型呢，是有一个分类的一个标准在这里面。那么你所讲的这个呢，可能还是以这个陪伴服务这样一个作为一个主体来分类的。事实上呢，可能就是在现实当中的未成年人呢，或者是成年人，他的需求呢，如果是从这个需求这个角度来考虑呢，可能还能够进行其他的分类。也就是说，你刚刚讲的两个分类呢，事实上没有完全包括我们现在的这种互联网这种陪伴，事实上可能还有更多的是吧。那么从你讲的这两个类型来说呢，我认为就是体现出第一个，我们很多孩子可能存在着孤独啊，或者是诉求不能够及时的表达，或者没有明确的表达对象，这个是我觉得是存在这样一种需求。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讲这个陪伴呢，陪伴呢主要是现实当中的同伴交往过少。作为一个人的正常成长呢，他哪一个年龄段都说要同伴，这个同伴可以多可以少，但是不能没有。但是现实当中呢，由于我们一个是学业压力比较大，很多父母啊把孩子学校一放学呢，他就让他到这种补习班去了。不管是在学堂还在补习班呢，由于现在的在学校里也是课程安排的很满，那么这个同龄孩子之间的交往，特别是深度交往缺少，深度交往缺少以后呢，作为他成长发展的一个现实的需要啊，他的满足就不够。由于这他没有很好的满足呢，他这个交往的深度不够，他就需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补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认为哈，在家庭里面安排孩子自主活动的时间太少，或者是自主的跟同伴交往的时间不够，有的家庭可能就是没有这样的条件，我觉得这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在学校里面由于课程安排的比较多，而这个现在我们有双减以后有个课后服务哈，课后服务呢能不能够让孩子之间有更深层次的交往呢，我觉得也很难说。因为如果是这个时间都被安排好的，依然是很难。我们有很深刻的印象哈，在我们上学的那个年代，自己跟班上的同伴呢确实有很多深度交往的一些同学，相互之间呢，那个是我们农村的用个通俗的表达呢，就是隔得头换得紧，就是两个人之间把头颈换一下的都愿意。这种交往呢，现在的孩子太少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哈，在线的这种方式，这种陪伴方式的产生呢，恰恰是印证了我们现实当中真实生活当中同年人的交往呢过少或者过浅，难以满足他的成长发展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值得教育部门，值得家庭去反思，要给孩子更多的交往的这种时间、空间、渠道，让孩子有更充分的交往。 是的，其实我们说年轻人啊，寻求陪伴式服务，一呢是他们更注重自我的感受啊，也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疏解的出口。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了网络社交时代人跟人之间的深度连结其实是缺乏的。那么如何不断的去完善陪伴式服务产业的发展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完善，让陪伴式服务真正的温暖人心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陪跑、陪玩、陪学，陪伴式服务你体验过吗？随着各种新兴业态的发展，不少年轻人喜欢上了陪伴式服务。近日，中国青年报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58.7%的受访青年体验过陪伴式服务，00后体验过的比例更高。数据显示，游戏陪玩、陪跑、陪健身和陪聊是受访青年体验过的比较多的陪伴式服务类型。陪伴式服务为何火了？如何明确陪伴式服务的内容和规范？陪伴式经济契合了怎样的社会心理？又将如何更好发展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劳动关系学院的张丽云教授，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楚昭辉研究员。再次欢迎两位。 说到陪伴式服务啊，有网友就说了 ，Z 世代的年轻人对游戏、学习、健身、聊天等等这些日常生活场景的个性要求十足。即便呢社交网络非常的发达，但是呢也难以从中呢找到契合精神需求的朋友。哎，所以呢就选择了陪伴式服务。那么除了这个陪伴式服务的调查呀，那么之前的中青报啊还在校园里做过一个社交恐惧的一个话题啊。那么面对高校的大学生展开了一场调查，在这个调查当中呢，有 80.22% 的受访大学生就表示啊自己存在着轻微的社交恐惧。我们看到 80.22% 这个数据其实是比较高的。那么两位觉得年轻人啊为什么会存在社交恐惧，他们担心的是什么，或者说恐惧的是什么，又能够如何摆脱这种社交恐惧呢？张老师您怎么看？ 其实呢他是把它定性为叫做恐惧，但我个人认为啊它实际上是一种叫自我和社会之间的这种冲突感觉。不是的，认为这种个人和社会发生冲突的这种不适感有点排斥啊。其实你看这一代的孩子基本上都是独生子。独生子呢首先呢他成长的环境呢他很独，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么他到了这个需要跟别人进行社交交往的时候呢，他突然发现我即便不和别人去交往我也可以过得很好。我为什么要去跟别人交往呢？但是呢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啊，就是他潜意识当中能够意识到没有朋友是不行的啊，所以呢他又需要去进行社交，所以他其实是内心的啊一个冲突啊呈现出来的一种对社交的一种恐惧。这种这个需求和他自己的抗拒之间呢如何去协调呢，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呢确实是一个问题哈。所以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我说那你只要是在观念上啊接受了这样一个相互谦让相互容忍啊相互接受对方的这个和自己不同的啊喜好偏好性格特征的情况下，那么你就能够啊去宽容别人。如果是多子女的家庭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啊，就是因为独生子女成长这个过程里面他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啊才出现了这种情况。而且呢这一些孩子可能都比较自负啊，相对来说啊这些高等教育的这些孩子他都比较自负比较自信啊，他就认为呢我是对的啊，所以呢他对其他人的一些观点哈、啊、也不是说马上就全面的接受啊，他需要一个过程啊。我其实认为呢他们从这个从大概从上小学开始他们就有社交了啊，他们有同学，初中高中大家都有啊，到了大学呢可能就由于他突然间没有那么大的学业压力之后呢他的这个社交面临他更多的考验。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问题啊，所有的大学生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跌跌撞撞的然后去成长的。当然我们从这个工作的人的角度来说，即便是多子女的家庭他也面临到一个从学校到社会啊整个人际关系发生改变的一个对他个人人生的这个社交观念的一个挑战的问题啊，都是要经历的。 嗯，是的。那楚老师从您的角度啊，您认为年轻人为什么会存在社交恐惧呢？ 如果讲第一个原因依然是社交不够，当一个人他经常跟别人交往他就不会产生恐惧，他不经常跟人交往呢，那每一次见到一个自己没有见过的人或者是熟悉的人他也会感到有恐惧，可能会面临一个什么他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交往当中会出现一个自己没有想到的事儿，这种时候呢他就会产生恐惧。那么交往恐惧呢自然跟交往意识不强开放性不够，还有一个呢交往能力不够，跟这个几方面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只有通过更多的交往他培养出了这样一些能力才有可能消除这种交往恐惧。所以在现实当中的很多人回避现实交往或者是倾向于在线的交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也是他交往恐惧产生的一个驱动，因为他现实当中交往他怕出现各种问题他就转向在线的方式。正常的人我认为在现代技术这个社会啊应该是以多种方式同时是进行，然后相互之间呢互补，既可以用这个在线的方式来进行交往，所以我们不要简单的否定这样一种方式，同时呢又要有足够的在线下的这个交往，就现实当中的交往， 直接的接触的交往，这个呢才有可能使这个人的交往是一个正常的交往，能力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然后他的交往意识呢也是正常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怎么样去克服这样一些社会交往的这个恐惧呢，最关键的是要更加充分的去交往，通过交往当中来让自己成为社会交往当中的一个正常的人，观念是正常的，能力是正常的，意识也是正常的，跟特别是现实中交往呢，跟在线交往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现实的交往可能既要感知对方或者接受对方的优点，也要接受对方的缺点，甚至对方跟自己直接矛盾的地方，是吧？而这个在线的交往呢，很多人更倾向于接受对方的可以接受的东西，而对对方与自己矛盾和冲突的地方呢，他回避了或者是遮蔽了，这两个是有明显差异的。所以很多人呢倾向于在线回避现实中的交往，但是现实中的交往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形成一个互补，才有可能呢让这种交往呢是正常的。所以要解决这个克服现实当中的恐惧呢，就是让你的观念更加开放，让你够形成我们叫共建共治共享嘛，这个社会上提倡的呀，能够跟别人形成一个共同体，能够在接纳别人优势或者是你自己希望得到的这一方面的同时呢，也能够接纳对方缺点，甚至跟自己矛盾的、跟自己冲突的这样一些方面。 嗯，是的，其实我们今天所说到的陪伴式的服务啊，跟现在比较火热的像宠物经济啊、社交游戏的兴起啊，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因为他们都是要解决年轻人的这种孤独感或者是焦虑感啊，甚至不仅是年轻人啊，各个年龄层次啊，老年群体啊，其实都需要陪伴啊，都需要关怀。但是呢，因为陪伴式服务刚刚兴起，服务的内容、服务的标准还不规范。比如说呢，有的体验者就回忆啊，说自己第一次进入这个陪伴式语音聊天室的时候，就感觉有些人听起来比自己还小啊，他的可信度和专业程度啊，让人非常的担忧啊。而且有些人可能还会在这种陪伴式服务下啊，遭遇一些甜蜜的陷阱啊，最后自己的心里的这种陪伴没有解决，反而是损失了钱财。那么现在呢，陪伴式服务的这个领域呢，缺乏人才，也缺乏规范，缺乏标准，甚至呢存在一些灰色地带。那么两位觉得应该怎么样去完善陪伴式服务产业的发展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完善？另外也有很多人，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啊，他们其实现在还在高校里，还在校园里学习，学校能不能满足学生的一部分陪伴式服务的需求呢？张老师您怎么看？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哈，其实呢就这个现在这个行业发展来讲哈，刚才也说了，这是一个新兴的行业，但是我认为它也是个朝阳的一个服务业啊。为什么呢？因为老龄化之后，其实老年人也需要陪伴啊，老年人就也有很强的孤独感，他也需要陪伴。所以整体上来讲呢，陪伴服务将会成为未来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但是目前就我们现在的行业规范来讲，或者说服务业的相关法律法规来讲，以陪伴服务为标准来制定的相关的一些行规也好，或者说自治性规章也好，目前没有啊，目前没有。但是我认为它非常重要啊，它确实是需要有立法来去保护的。为什么呢？因为陪伴就说明什么？它与这个人，与这个需求者和被需求者之间会挨得很近，那么其中就会涉及到隐私啊，然后还会涉及到安全问题。那么涉及到隐私或者安全问题，我们认为这个就必须有啊法律去保护啊，或者说有制度来去约束，否则的话呢，就会出现我们说的这个侵害这个需求方利益的这种情况啊。比如说我在聊天中跟你说了一点我的隐私哈，然后你就哪一天就给我说出去了，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可能呢很多的这个陪伴服务人员利用啊他的这个优势地位啊，来去进行套路啊，或者说设陷阱啊，然后让这个需求方啊进入自己的这样一个经济陷阱，它有可能会侵害到这个需求方的人身利益，也可能会侵犯到他的财产利益。 所以这种是很现实的问题，隐私和安全这两个基点啊，就已经说明我们需要进行制度约束。所以我们的立法应该先行啊，我个人认为应该先行，要有第一要承认这个服务业它会是一个将来会是一个主流的一个服务的内容啊。第二，对这个提供服务的这个相关公司也好或者什么也好，要制定一个自治规章啊，要有行业的规范的约束。然后第三个，在法律上啊，那么如果出现类似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救济啊，怎么样去投诉，怎么样去规范啊，然后我觉得必须要纳入我们整个的这个行政的司法的治理体系啊，这是我的一个考量。那么关于第二个问题呢，我个人认为呢，在目前啊，就是如果单纯的从大学生的角度来讲的话，能够在学校完全实现陪伴性服务的，我觉得是做不到的啊。但是为什么这个你看到这个校外的很多培训班，咱们就说艺术类的、体育类的，那么很多情况下呢，我们说家长都不是万能的。那么对于未成年人的这种呢，他的这个助力性的这种陪伴呢，家长做不到，他也达不到他的这个孩子需求要求的那个标准和程度，所以呢，家长就会去给他报这各种班儿。有些的助力性的服务，只有专业人士能做得了。那么疗愈型的这种陪伴服务，那就更不用说了啊，得有相关的专业的医生或者是心理咨询师，啊，他才能够提供很专业的服务。所以呢，即便是在这个服务业里面，我们要划分这个不同类型的服务啊，这是我的，一个考量。 嗯。是的，那楚老师啊，同样的问题，您认为陪伴式服务怎么样能够发展得更好？另外就是学校啊，是否有能力能够满足一部分学生的陪伴式服务的需求呢？ 这种陪伴服务呢，它主要是一种情感服务。在这种情感服务呢，我记得哈，在互联网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当时也有一些广播台或者电视台开设一些节目，开设一些栏目，来就是从事这种陪伴式这种服务。当然那时候呢不能够互动的有限嘛，最多的也就是陪伴对象或者是某一个听众在点一个什么主题，是这种方式的，但是提一个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呢，有了互联网以后呢，这种更加发达了的同时呢，也会产生新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人的心理，涉及到人的情感，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要制定这个行业的规则规范，也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比我们在商店去买一个什么物质的用品要复杂的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还是要根据一个市场的规则，根据消费者的相关的一些权益，对他消费者的权益进行维护。在这方面呢，我觉得要有相应的就包括政策的，还有相应的一些法律，应该逐渐的去成熟，来对这个行业进行规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前面我已经讲了，就是说这个行业的产生呢，是由于在现实当中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呢，通过现实当中一些问题的解决呢，可能够使这个行业的发展更加健全，就避免一些畸形的状况。这是特别是一些正常的在现实当中交往不够的这些人，交往不充分的这人，然后交往能力也不强的这些人，通过这种在线的方式呢，来获得自己的满足。但是呢，这种满足就可能成为一个陷阱，就可能让一部分人成为受害者。所以从解决这个问题呢，要解决好现实当中，特别是从家庭开始。再一个就是学校。学校呢，要创造更多的条件，更多的机会，让学生之间呢，有更多深度的交往，更广的交往，让他呢，能够在学校的交往当中实现他的愿望，满足他的需求。这样呢，他可能对这个在线的交往，这种陪伴的需求呢，也就会相应的降低了。整个社会呢，也需要有创造一些环境，比方像我们社会上，社区里能不能有一些机会让社区的居民之间，特别是未成年人之间，不同年龄人的之间有更多的交往，通过这个交往呢，来减少在线的需求依赖。 嗯，是的，其实现在有很多啊，针对不同群体的陪伴式服务，比如说呢，针对孩子的亲子陪伴阅读，针对老年人的陪伴护理等等。陪伴师呢，也越来越成为一种职业身份，需要从年轻人对陪伴式服务的需要出发，进一步明晰服务标准，规范行业的发展，才能够让更多有需求的情感和心灵得到真正的抚慰和支持。